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133集，论梨窝的传承二。桑延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种事情上栽跟头，就算温以凡对他的梨窝纠缠得再过分，他也未曾往这件事情可能无法实现的这个念头考虑过。此时此刻，温以凡难得板着脸，目光也带着谴责的意味。桑延觉得无语又荒唐，这还能怪我？你没帮上忙。温以凡点头，那桑延倒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帮不上忙，这点小忙你都不帮，我去洗澡了。温以凡唇线拉直，生起了闷气，他不想再跟他交谈，把桑爷给他，而后往浴室的方向走。桑延抱着桑爷，瞧着他发脾气的样子，倒是乐了。温双江，你为这事跟我生气啊？温以凡没有搭理他。那谁做事总有失手的时候，而且这还不一定失手呢，说不定只是这小子太小了看不出来。 桑延眉目舒展，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解。 温以凡的脚步停下，再度燃起了希望，正想转头，又听见他说， 不过我有那玩意儿不就得了，跟你过一辈子的又不是这小子。 桑延语气有些欠，回应他的是门被关上的撞击声。桑延表情顿住，低下头与小桑爷对上视线。他观察着桑爷的五官，除了嘴巴像温以凡，其他都是随了他。按苏浩安的话来讲，桑爷就是桑延理想中自己的模样，因为摘掉了那个娘里娘气的梨窝。怀里的小桑爷眼珠咕噜噜的也盯着他。桑延扯唇， 干什么？看热闹呢？ 像是听懂了一样，小桑爷嘴角上扬，咿咿呀呀地笑了起来。这小孩的性子也不知是随了谁，格外爱笑，跟他爹娘完全不一样。看着那张酷似自己的脸，笑得像个傻子，桑爷有些看不下去了。 行了，睡吧。 小桑爷继续笑着。很快，桑延想起了刚刚的事儿，又低头看着桑爷。他的模样若有所思，仿若想到了什么主意，声音低了下来，语气像是在威胁，又像是在哄睡。 儿子，帮个忙。 小桑爷纯真无邪地看着他，手脚不安分地动着，努力张开，想伸手去拽他肩膀上的毛巾。桑延干脆换了个抱他的姿势，懒洋洋道， 你爹惹你妈生气了，这两天你自己想想办法，赶紧长个梨窝出来。 从浴室出来拿东西，刚巧听到这话的温以凡无语了。家庭地位低下的桑延最终也没有威胁成功，并且这事情没有彻底翻篇，虽说频率不高，但只要温以凡想起这事儿，就会时不时地提起来。而想起这件事情的触发点，大多是他看到了桑延脸上的梨窝，像是有受虐倾向，又像是在给自己疯狂找存在感。每回温以凡因为这事儿找他茬，桑延反倒心情十分痛快，脸上那梨窝像是嵌上去的一般，怎么都摘不掉。某个周末，桑延独自在家带桑爷，因为黎平前些天说想把桑爷接过去带几天， 温以凡提前一晚把桑野的必用物品收拾好了，打算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带他出门。桑岩跟小桑野一块坐在地上的海绵垫上，桑岩一边看电视一边注意着他的动静。小桑野乖乖坐在原地把玩着手中的机器人，小脸严肃异常。随着年龄的增长，桑野的性格越来越像他，多数时候都是冷傲又不爱搭理人。区别就是只要看到喜欢的人，他就会变得黏人又爱笑。桑岩换了个台，心想着这小屁孩最好就这么维持到自己把他送走时，桑野就像是听到了他心里的话，故意跟他作对般的把手中的机器人丢到一旁，往桑岩这边爬。没一会儿，小桑野就爬到了桑岩的面前，他双手搭在桑岩的腿上，高兴地笑起来。桑岩眉一扬，抓住他的尿布，将他提起，搁到一旁。去那儿爬。小桑野的地理位置骤变，傻乎乎地转了一圈，找到桑岩的方位之后，又锲而不舍地爬回桑岩的怀里，笑声软而清脆。桑岩不太想搭理这小屁孩，但又挨不住他的黏人，没过多久也被他逗得笑起来。别跟你妈学，大老爷们儿不能这么黏人，懂？小桑也听不太懂，只奶声奶气的重复 答答。 桑岩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脸，小桑岩的眼睛清澈，他盯着桑岩的脸，忽然站起来，举起肉肉的小手，怕他摔了，桑岩扶住他，问道： 干什么呢？ 小桑野指了指桑岩的右唇，磕磕绊绊地问：爸爸，你这个是什么？桑岩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 桑野重重地戳住他的梨窝，说：这个。 哦， 知道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每天都有十万个为什么。桑岩因为先前的敷衍被温以凡教育过好几回，到现在已经习惯有问必答了。 梨窝。 小桑野小鸡啄米般的点头。 啊。 桑岩瞥他，问： 干什么？ 桑野又笑起来，另一只手握成拳挡在嘴巴前面，一副偷笑的表情。他把手收了回来，天真而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句：丑。桑岩眉心一跳，问： 你说什么？ 桑野重复：梨窝丑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之后，桑岩唇边的笑意收起，面无表情地说： 谁教你的？ 桑野放下手说：姑姑。桑岩替他说完： 姑姑教的。 桑野摇了摇头。见事情还有转折，桑岩平静地等着这小子用他那十分不流利的普通话把真正的幕后指使者举报出来。小桑野思考了一下，认认真真地复述说：姑姑说不能讲。桑岩有一种自己被这臭小子耍了的感觉。晚上温以凡到家时，小桑野已经被黎平接走了。他站在玄关处脱鞋，顺带往房子内扫了一圈，注意到桑岩此时正躺在沙发上，眼睛闭着，不知睡没睡着。怕吵醒他，温以凡轻手轻脚地往里走。刚坐到他旁边的空位上，桑岩就出声开始告状： 你儿子说我这玩意儿丑。 什么？温以凡转头。桑岩坐了起来，给温以凡倒了一杯温水，随意地指了指自己右脸颊的位置，这个意思十分明显。温以凡喝了口水，迟疑地说道： 你是不是听错了？ 这话一出，见桑岩面色不悦，他 他慢吞吞地把水咽下，思考着怎么应对。 还不是因为你当初连这点小忙都不帮我。 桑岩沉默地听着。如果阿野也有梨窝，你今天不就可以反驳他，说一句彼此彼此？ 桑岩不说话，温以凡反倒有些不适应，声音随之温和了些。 安静须臾，桑岩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行。 啊？ 话音刚落，桑岩猛地把温以凡的杯子放回桌上，摁着他的手腕往沙发的方向压。他的目光深邃，身子覆了上去，将他整个人固定住。桑岩与他对视几秒，喉结轻滑，哑声问道： 还要不要我帮忙？ 温以凡的目光从他的眼睛往下挪，停在了他的嘴唇上。他愣了须臾，莫名也咽了一下口水，慢一拍的啊了一声。下一刻，他听到桑岩低笑了一声，吻如雨点般细碎落下。桑岩说：“那今天把六出生了。”